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15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8。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健康宝升级，主界面功能排序有所调整。 市公交集团从今天起陆续调整15条线路。 我国31个省份现有确诊病例1907例。 福建漳州17人在海边落水，10人死亡，1人失联。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北京健康宝昨天上线新版本，主界面功能排序有所调整，本人健康码自查询还是排在第一位，使用频率较高的本人信息扫码登记功能从第4位上调到第2位，方便大家更快捷地使用这项服务，其他的功能模块排位向下顺延。 除了界面调整以外，对于近期有过进京返京情况并且没有向社区报到的人员，北京健康宝将弹窗提示，用户主界面将出现通过通信大数据行程卡进行14天到访地行程核验的提示，用户经过核验没有到访过中高风险区域的将获得绿色健康状态，用户还可以通过首页精心相助模块自愿完成信息登记向社区报备。 如果用户确实到访过中高风险区域，按照防疫政策要求需要进行信息登记，用户需要填写居住地、14天到访地等信息，主动与所属社区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将根据本市现行防疫政策判定用户是否需要居家隔离，并且解除弹窗状态。如果需要隔离，用户将获得黄色健康状态。 本市多个小区事前解除封控管理，小区居民实行7天健康监测。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孙新贵介绍，健康监测内容包括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减退、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腹泻11种新冠肺炎相关症状。处于健康监测期间的人员需要每天2次测量体温，定时向社区、单位、学校或居住酒店上报个人健康状况，不聚集、不聚会，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北京公交集团从今天开始陆续调整43路、642路、646路等15条公交线路，方便朝阳医院、房山等周边地区居民出行。 近年来，由于朝阳医院及周边地区机动车流量大幅增加，造成临近的白家庄路、南三里屯路等道路常年严重拥堵，导致途经这一路段的43路乘客候车时间长，行车间隔不可控。为此，北京公交集团从今天起调整43路，配合新开专5路。 43路调整后，首末站不变，取消团结湖和朝阳医院之间中途站位，增设长湖桥西、三里屯等站位。朝阳医院站将移到工人体育场东路。新开的专5路将承接43路调整后撤出路段的地面公交基础服务，首末站为团结湖和东大桥公交场站，配置小型公交车辆，方便在拥堵路段灵活行驶。 因为开通后实际乘车需求较低，专151路将从下周一起停驶。同一天，642路由环保科技园延长到水岸家园南站，专38路调整路号为448路，专54路双向增设环保科技园站。 北京冬奥会筹办有了最新进展，冬奥延庆赛区目前共有冬奥签约酒店15家，已经签约客房3115间，签约酒店将在8月底实现试运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公共 每个人都在那儿登记一下。 上面已经扫过一次了， 到这儿也得进行扫。 在延庆赛区的冬奥村，记者每去一栋楼或者车场入口，都会遇到认真值守的工作人员。不管是为运动员提供住宿的冬奥村，还是为技术官员等提供的签约酒店，入门要求都非常严格。在冬奥签约酒店八达岭温泉度假村，酒店营销主管常颖给记者介绍他们做的分区管理。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低风险区，那这边是我们的高风险区。 在酒店的地图上，几栋建筑被标注成了红色和绿色。 冬奥人员分类主要分为两类，一个是签约客户，指的就是入境人员，一个是住店保障小组的保障人员。按照服务对象的风险等级，将我们整个园区分为绿色的低风险区，一个就是接待入境人员签约客户的高风险区。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根据服务对象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闭环管理。 无论哪个区域，日常消杀都被列出了详细的操作流程。 在客人用完餐之后，我们的直接服务人员会将客人餐后垃圾分类投放至我们指定的垃圾点，然后由专人进行消杀处理。 延庆区文旅局副局长杰红霞介绍说， 延庆赛区一共有15家冬奥的签约酒店，这15家签约酒店中，5星级的4家，4星级的6家，其他都是3星级酒店，一共能够提供3486间客房，满足冬奥会和残奥会的住宿服务需求。目前呢，新建酒店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其中多数酒店呢都已经完成了98%的工程量，所有签约酒店都将在8月底实现试运营。 昨天是传统七夕佳节，恰逢周六，全市婚姻登记机构迎来了不少领证新人。各婚姻登记机关做好准备措施，在上午9点到下午1点期间，为已经预约的新人进行登记。据了解，七夕当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为1033对，登记现场秩序安全有序。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6031报道，登记。 在海淀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跟往年七夕相比，在门外排队的人要少很多，因为分时段预约，门口只有10几对排队的新人。王雷和林旭从到达到办理好结婚登记，一共不到半个小时。 恭喜二位啊，祝二位幸福。 头戴皇冠小白纱的王雷虽然戴着口罩，但是眼神里却是掩藏不住的幸福。 这个日子其实是他选的，提前2个月就开始咨询这个事儿，然后能不能周六来，我们提前15天，大半夜0点就去预约的。 今年7月7号起，全市婚姻登记机关推出工作日及周六延时服务，因此今年七夕领证不用再请假，但是受疫情影响需要预约登记。海淀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主任李烈告诉记者， 咱们周六本身的预约设置是120对海淀区，今年考虑到咱们七夕节情况，我们适当放开了一些，又增加了2对，总量是140。 目前本市居民婚姻登记可跨区办理，一方或者双方为本市居民的结婚登记、离婚登记或者补领结婚登记证，包括涉外、涉华侨、涉港澳台婚姻登记，当事人可以到本市任何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在预约登记方面，新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婚姻登记预约服务网站或者微信公众号北京婚姻登记进行预约。受疫情影响，一些业务工作人员也将通过网络来满足新人的愿望。 像咱们宣誓这块呢，我们有一个扫码的一个程序，新人扫码以后呢，可以通过这个上传自己的照片，跟我们的宣誓台呢系统会合成一张合影啊，而且它那系统做的挺好的，磨皮啊、美容啊什么都能够实现，这挺好的。包括我们的辅导机构呢，也开展了线上辅导，你可以进行预约，他们后期可以通过线上辅导这个方式为有需求的新人呢提供服务。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1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6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30例，包括江苏18例、河南4例、湖北4例、湖南3例、云南1例。 截止到8月13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907例，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8亿4000万剂次。截止到昨天下午17点，全国共有30个高风险地区。 江苏扬州8月13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例，单日新增病例的确诊数连续3天下降。昨天扬州新增一个高风险地区，目前扬州共有高风险地区10个，中风险地区27个。扬州主城区昨天启动第8轮大规模核酸检测。 扬州昨晚通报，因为疫情防疫不力，当地又有12名官员被问责，其中扬州市卫健委主任赵国祥被政务降级处分。 连日来，扬州市通过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解决部分群众的突发性、紧迫性生活困难。目前，扬州主要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每天的进货量持续上升，主城区生活物资储备充足。 河南商丘市虞城县8月13号24点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例。对此，商丘市虞城县昨天新增两处高风险地区。目前，商丘共有两个高风险地区、7个中风险地区。根据当地官方通报，因为虞城县疫情管控不力，并且涉嫌瞒报疫情，导致这次疫情，相关情况正在调查。 河南郑州今天开展第四轮全市全员核酸检测，目前当地的核酸检测实验室已经达到2232个，日检测能力45万例。另外，四川的中高风险地区昨天清零，全省都是低风险地区。 夏季玩水千万要当心人身安全。福建省漳州市昨天发生落水伤亡事故。昨天下午，17名外地人员自行来到漳州市漳浦县前庭镇江口村附近的海滩，被卷入海中。接到报警后，当地全力组织搜救，截止到目前已经搜救出了落水人员16人，其中10个人经抢救无效死亡，6人生命体征平稳，其余1人正在搜救，落水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截止到北京时间昨天下午四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659万，死亡病例超过62万。近期美国疫情反弹严重，又正值秋季开学季，儿童确诊病例显著上升。 美国儿科学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在7月29号到8月5号期间，美国共有大约94000名儿童确诊。截止到5号的一周，儿童病例已经占到美国每周确诊病例的 15%。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政府官员昨天表示，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乃至整个国家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糟状况。为了确保悉尼等地封城措施顺利进行，当地警方将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员处以最高5000澳元，约合人民币24000元的罚款。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11前亮相。 北京青年报反映，京城四个预警齐发，昨晚到今天有中雨，局地暴雨。 中国新闻网关注，济南警方通报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两人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来关注。央地协同办实施，丰台区央产小区接诉量大幅下降。 将于今天早上7点半开播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疫情传来好消息，多地将如期开学。 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东京残奥会将在10天之后拉开帷幕。运动员日复一日挥洒汗水的背后，还有教练员们默默的付出与支持。与过去不同的是，如今的运动员教练队伍里出现了一群特殊的教练员，那就是 AI 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的训练辅助技术。那么，这些电子技术在运动员的训练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今天中午12点20分，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 北京针对假离婚再次重拳出击。近日，北京市住建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公告，明确规定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规定的，从离日之日起3年内，任何一方都不得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这项新政从8月5号起执行。今天下午1点12分，警法在线将和您共同探讨。 整点快报将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近期北京开始双减负试点工作，退费监管与执法还需要形成治理闭环。记者为您介绍一周以来的财经热点。京城下周天气趋势如何呢？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牛奶过敏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最常见的一种过敏性疾病。儿童的牛奶过敏症状表现多样，比如突发性或迟发性的皮肤瘙痒、皮肤黏膜红肿等，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剧烈呕吐、腹泻、咳嗽。 咽喉水肿、呼吸困难、不省人事、血压下降、休克等情况。医学专家提醒，牛奶严重过敏可能危及儿童生命，家长必须加以重视。 大部分牛奶过敏者的过敏状况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改善，大约 50% 的牛奶过敏患儿在5到6岁时产生耐受了。但是牛奶过敏严重者不容易产生耐受，少数人的牛奶严重过敏情况甚至持续到成人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牛奶过敏具有可重复性，大多数情况下严格规避牛奶食品2到4周后症状可以完全缓解，但是再次进食牛奶还是会出现过敏反应。由于无法预见牛奶严重过敏反应的发生，因此牛奶过敏患者应该尽早到专科门诊就诊，及时干预。严重过敏者需要随身备好急救药物，出现过敏反应及时就医。 专家提醒，造成牛奶过敏的主要成分是牛奶中的蛋白质，包括酪蛋白、贝塔乳球蛋白、阿尔法乳清蛋白以及牛血清蛋白和乳铁蛋白等等。牛奶过敏患者应该严格避免食用这些牛奶蛋白。另外，含牛奶的食物广泛存在，比如某些火锅底料、口香糖，甚至一些护肤品、化妆品，还有药品。因此，家长们应该多了解牛奶过敏的相关知识，更好地呵护牛奶过敏儿童的健康成长。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2摄氏度。受冷空气影响，昨天本市出现了明显的雷阵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还有雷阵雨，白天的雨势比较明显，有小到中雨，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请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大家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气时间是19:11，明天的升气时间是5:27。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于飞、刘佳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当坡道碰上拐弯，再加上公交站家门口的这条路设置不合理，居民担心存在安全隐患。 从司机的角度上来看，在坡子上来和要拐弯之前，完全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未到过中高风险地区，北京健康宝却被赋黄码，他们该如何买到回京的车票？ 到过武汉，但是没到中高风险区，就给我弄成黄码，买不了票。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在朝阳区卡布奇诺小区的听众于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因为修建京沈铁路客运专线，家附近的将台东路由之前直行的平面道路变成了不好走的坡道，再加上道路拐角和公交车站设置等问题，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实地了解情况，来听报道。 13号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朝阳区的卡布奇诺小区，看到小区东南门外的将台东路目前是一条穿过涵洞的坡道，而且道路还有2处拐角。小区业主于先生告诉记者，这条路是因为去年修建京沈高铁才变成了现在坡道加拐角的现状。 原本的这边呢，这条路是直的一条路。 您说的原本是大概多少 去年吧，就是京沈高铁这边修之前，这边条路是直的。去年国庆的话，就差不多这条路就算正式修好了。修了之后，它这边改变了原来的路的结构，现在是一个大的一个坡子是下去的，原来是平的直着的。然后就是往那头走呢，就是会到五环的蒋台路口。 于先生说，由于道路的坡度比较大，再加上上坡之后的道路又恰巧是一个拐角，所以车辆由东北向西南爬坡开上来之后，很难看到路面的情况。 它这个涵洞坡度其实很大的，这个坡呢在出来的时候它还带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弯角，你看就是现在这个路。所以从司机的角度上来看，在坡子上来和要拐弯之前完全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样的情况，而这个坡子呢，你在冲坡的时候自然速度就开得比较快。 不仅如此，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拐角之后不到五米，在路边就有一个公交站点大陈各庄站，而途经这个站点的公交车一共有五条。于先生说，由于现在降台路只是双向双车道，所以如果公交车进站停靠的话，后面的私家车看不到站牌，不仅容易追尾，如果后侧车辆想从左侧超车的话，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这边一拐呢就是公交站台，所以你看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前头的人也不知道前头公交车会停。这个呢它会带来个连锁问题，就是公交车停在这边的时候，单行车道经常是路就会直接堵死，那私家车着急啊，抢个半个车道，不是压个黄线我就超 过 去了吗？ 除了道路不只有拐角之外，于先生还告诉记者，因为现在降台东路与东五环之间的入口已经开通，所以降台东路和降台路的车流量增大了不少。虽然道路上施画了正规的斑马线，但是并不在小区门口，很多人为了方便直接从小区门口横穿马路，非常不安全。 蒋台路的五环口开了之后呢，这是附近方圆3公里唯一能上五环那个地方，车流就变多了。这小区门口其实本身没有斑马线，基本上呢过马路呢那边去公园遛弯，要不然呢往那边走去超市买菜，其实基本上就是这种走法。 而针对目前的道路安全情况，记者也随机询问了几位市民，他们表示 从下边可能就会比较危险，因为从这边过去的话，一般因为这很堵，所以都没有开太快的车。 就这大坑走着上人都喘，这太深了，现在他这是不是没弄好呢？也不弄了，就是可堵车了，我的妈呀，不是多悬腾啊，紧跑 路上就直接这么穿了是吧？ 就是啊，这趟线车可多了。 那么现在的降台东路是已经按照规划修建好了吗？如果已经修好，那是否可以考虑通过移动公交站台或在小区门口施画斑马线来保障大家出行安全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首先咨询了属地朝阳区降台乡政府，工作人员表示， 要不然是交通队，要不然就是北京市市容市政这个部门，街道这块没有权利。 市政市容就是城管委那块是吧？ 对对。 记者随后联系了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 道路问题您找一下交通委。 于是记者又联系了朝阳区交通委，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文字回复记者表示，现况的降台东路规划路名为东八间房路，建设主体为工联公司，目前已取得设计方案批复，可研编制已完成，正在向发改部门申报立项工作。为保证京沈客专开通运行，现在降台东路下穿京沈客专铁路的道路是由京沈客专公司临时修建的导行路，未来降台东路将修建成两上两下的双向四车道道路，而具体道路建设细节由工联公司推进实施。截至发稿时，记者还暂时没有联系到工联公司负责降台东路道路建设的相关负责人员。关于降台东路后续的道路规划及建设细节等问题，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随着各地防疫政策的收紧，铁路部门也加强了交通管控，限制中高风险地区人群进京。最近市民黄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063，反映自己未到过中高风险地区，北京健康宝却显示黄色，而且无法购买到北京的车票。黄女士说， 7月20几号有过出京的行为，当时也到过武汉，但是没到中高风险区，我都一直在低风险地区，就给我弄成黄码，然后买不了票。 黄女士告诉记者，8月9号她打算返京，打开北京健康宝却发现健康码是黄色，但是除了北京健康宝之外，所有的健康码行程卡都显示绿色。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布会提供的针对赋码错误的解决办法，黄女士先后与多个部门沟通联系。 各种电话都打过，12345啊，12306啊，国航啊，还有社区我也联系过，但是他们没说怎么解决，就是说给我登记一下。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拨打了12306，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到北京车票它显示说防疫部门会限制，但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限制的咱们看不到。如果是健康码红的跟黄的，目前应该是您没办法去购票乘车的。 那么未到过中高风险地区，其他健康码也都显示绿色，为什么北京健康宝会出现黄码呢？记者联系到了北京健康宝上级管理部门北京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黄码的问题到12345现在统一受理报备，等他们拿到最新的政策和处置结果以后会给你反。 咱们也接到过很多这种反馈是吗？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北京统一的受理这类的诉求的电话是12345。 这个健康宝赴黄码可能是出现了一些系统问题吗？ 这个没有具体的判断。 按照工作人员的回复，记者拨打了北京市民服务热线12345，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本荣幸可以记录下来，可以帮您集中交办给有关部门来核实与处理，现在这边后期有哪个部门做出处理，然后什么时间能给您处理完毕的话是无法做出保证的。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记者又拨打了北京市疾控中心热线电话12320，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本人能够确认自己14天内没有途经过中高风险地区，现在被赋予黄码了的话，我们会根据他所描述的情况去集中交办给职能部门去核实处理。 现在有人他的健康码状态给调整了吗？ 有啊，核实以后确认无误就会给调整的呀。 黄女士告诉记者，和自己情况类似无法购买返京车票的人群目前有200多个，但是健康宝错误赋码不是他们的原因，希望相关部门尽早解决问题。那么他们最终能够买到返京的车票吗？事件的后续，新闻热线将会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那是来自远山的呼唤， 看到自己的家乡，我们这个龙岗村能通这个水泥路。 那是源于少年的期盼， 我要向前 迈，千里。那是慈母情的千回百转， 只要你能救我的孩子，怎么样都行。 那是总书记不忘初心的惦念，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从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的深厚情怀，到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的坚定信心，再到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宣誓， 牢记嘱托，坚定信念， 收官之年，决胜脱贫攻坚。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10000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